所以被称为三道梁手表。三道梁手表通常不会在日本市场上流通，更不会出现在中国市场。直松橘子的情报传到关东军特务机关，特殊的三道梁手表自然成了关东军搜寻的重要目标。那么王爷庙当铺里的手表又是如何被日军拿到的呢？董平鱼的回忆中只简单提了一句，中村被扣后，他所带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取，点于桃南一当铺中，后被桃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而根据关玉衡的长子关松君的说法，手表被日军获取的关键竟是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设的陷阱。据说这个李德宝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为此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派出了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原是满清肃亲王善琪的女儿，辛亥革命后被善琪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从小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川岛芳子成年后长期为日本做间谍。1928年的黄国屯事件，后来的918事变及成立伪满洲国都不乏他的身影。接到土肥原贤二的命令后，川岛芳子便通过朝日旅馆的老板和之前透露消息的嫖客将李德宝引到旅馆内。李德宝哪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几杯酒下肚便把屯垦三团处决中村等人的事情竹筒倒豆子般说了个干净。酒足饭饱之际，川岛芳子骗李德宝说自己从南满带了不少白货，也就是海洛因，因急于回国想低价出售，一心想要发大财的李德宝马上就说要全部买下，只是随身带的钱不够。川岛芳子装作无意道说钱不够，有什么抵押物也可以。果不其然，李德宝当即拿出了一张当铺的汽票。就这样，关东军特务机关凭借川岛芳子骗到手的汽票，从当铺赎回了中村的三道梁手表，而自以为天降横财的李德宝当晚就被川岛芳子一杯毒酒送了命。见到手表的土肥原贤二大喜过望，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只是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如今有了三道梁手表在手，中村之事对他而言简直是天赐良机。至于中村等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到底因何而死，从来就不是他关心的内容。据关玉衡回忆，土肥原贤二还执意亲自到兴安地区勘察，名为寻找更多的所谓证据，实则是到处煽风点火，甚至意欲勾结蒙古贵族。只不过由于屯垦军严阵以待，土肥原贤二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就灰溜溜的中途折返了。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和关东军蓄谋已久的决定，他们要借中村之事大肆炒作，控制舆论。1931年8月的沈阳城，中村镇太郎失踪之事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浪人也趁机到处寻衅滋事。在没有找到中村等人尸体的情况下，日本在中国东北经办的《圣经时报》《朝鲜日报》《泰东日报》等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混淆视听、造谣重伤的消息，诸如闻中村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所杀，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之类。

沈阳城里的日本浪人也不安生，一次次的跑到某监狱去闹事，扬言要亲自惩戒关玉衡，为中村报仇。这些日本人根本没有想到，此时的关玉衡正悄悄住在宪兵副司令李湘甫家里。原来陈兴亚一行大张旗鼓的去拿办，只是做给日本人看的。他们尚未抵达屯垦三团时，王志忠已经带着关玉衡到了沈阳。抵达沈阳的当晚是9月16日，荣臻、关玉衡、王志忠等人同坐一席。关玉衡将中村事件的前因后果面对面详细汇报给荣臻。也是在当晚，荣臻亲眼见到了张学良从北平派人送回的中村间谍活动的铁证。为防止关玉衡被日本人暗杀，晚饭后荣臻安排关玉衡住进了李湘甫的私宅。李宅前面是利达公司，且挂米字旗为掩护，相对安全一些。第二天，荣臻奉张学良之命答复林九之郎，经调查中村案，现已将兴安区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之处理。随后手握中村间谍活动证据的荣臻正式开始与林九之郎进行中日谈判。直到此时，包括张学良、荣臻等人在内的东北当局还幻想能够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村事件。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就在谈判过程中，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爆发了。9月18日下午，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林九之郎与荣臻就中村事件展开会谈。时任东北军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的李继川回忆说，因事机秘密，林九之郎会说中国话，这次会谈没有议员。会谈之前双方很严肃，甚至连外交上的礼节都免了，屋内只有荣、林和我。一开始荣臻曾想让关玉衡出面对质，但一提起关玉衡，林九之郎的态度就极其恶劣凶狠。荣臻只好将关玉衡的书面抗议拿出来，林九之郎看了仍然不服。直到荣臻将从中村身上搜出的军用地图等证据亮出，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李继川记得，林九之郎看到这些证物时精神很紧张，急得满头大汗，拿出手帕不停地擦。稍后林九之郎静下来，用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行动自由，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荣臻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那我们的军人也很横暴，你们没有护照擅入兴安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谈判顿时陷入僵局，林九之郎生气地转身而出，临走还威胁说，中日友好关系的破裂我不能负责。不过据关玉衡回忆，林九之郎后来又返回了长官公署重新谈判。即便已经看到了中村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返回谈判桌的林九之郎依然强硬地提出了四项条件，并且每一项条件后面都附有更苛刻的内容。一、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座驾赔偿外，需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桃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荣臻阅毕四项条件，称得请示，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